是北京时间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人社部20号召开基本医疗保险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视频会，北京等22个省份申请首批启动基本医疗保险全国联网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京津冀将作为关键地区集中攻关。此外，报销比例按参保地标准。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原局21号介绍，2017年北京市原会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目前，中国馆建筑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等主要场馆完成了设计招标工作。据介绍，2017年园区主要建筑场馆和市园酒店全面开工，年底前实现封顶。此外，园区公共景观建设将完成80%工程量，启动室外展园建设。园区配套设施方面，将推进市园大道、新沿高速等各项外围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18号，涿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举办2016年度年会，心理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心理卫生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分享发展成果。会上对本年度先进个人进行奖励，年会还邀请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宋庆甲进行了情绪管理与职业生涯的专题讲座，旨在提升心理咨询和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12月21号，涿州市委组织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市推荐提名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工作。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只是把时间换一换。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指幸福。这是来自谢雨欣2000年《爱是怎样炼成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第三天》。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同样会觉得也是很有趣，而且是很温暖、很有爱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杜德伟在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报警处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杜德伟在做了爸爸之后，然后呢，你知道新手爸爸都会很慌乱嘛？小宝宝在一哭闹的时候，你就完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到底是饿了，还是说尿了，还是怎么怎么样的？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杜德伟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好吧，既然我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要哭闹，我第一时间我就把你抱起来好了，紧紧的抱住你来哄你好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报警处理。把孩子抱起来来处理这样一段很温暖很可爱的这个父子关系啊。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歌曲吧。 好想把你抱紧抱紧，现在就要抱紧。Oh baby， 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抱紧。Oh， 是你是你偷走我关不住的心，是你是你是你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Oh，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 Yeah， Let me show you my love。Baby， 不要对我逃避，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不然我只好报警处理。看你笑得甜蜜，看你哭得美丽，爱上你的任性，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baby， 好想把你抱紧，抱抱紧， 现在就要抱抱抱抱紧 ，Oh baby， 给我你的爱， 好想把你抱紧， 爱到你我分不开， 现在就要抱紧， 是你是你偷偷写的我未来的回忆。是你是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哦哦， 他们给你一个浪。 Baby baby， 千万不要怀疑，真的爱不是花言巧语，该怎么证明我的真心？我不懂，只好抱紧处理。 一起拍个 selfie， 看到他们眼睛，爱会让人妒忌。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给我你的爱， 好想把你抱紧， 爱到你我分不开。 哦， 是你是你偷偷把我锁在你的手心， 是你 是你让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 Come and give me your love。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德伟在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报警处理》。然后会让很多的人应该会想到，就是自己做爸爸妈妈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新鲜感，然后又会有一种紧张感，还有一种忙碌感，对不对？那其实过很多年之后，回过头你再去看，你会发现说，其实孩子成长的真的是很快。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老的也很快，对不对？好吧，我们不说老这个词，我们也在成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晓萱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好想谈恋爱》。现在听起来都会觉得说，范晓萱的嗓音很舒服，这首歌曲听起来呢，让人的心里面痒痒的。 没发现我在失眠，说我快疯了，不是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了遥远，梦里扮演失败的小甜甜，每个爱情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苦解围，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她游荡在美

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念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念头，只感到在这影中经过谁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渗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旅从不会强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蔡国权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顺流逆流》，是徐小凤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啊。我一直会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有那种千帆过境之后的那种平静。谭丽娜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大麻烦》，那这首歌曲其实并不是说对生活的一种吐槽，而是表现了一个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时候那样一种其实是很甜美的那种心态。 想轻轻装扮 Oh baby， 好清新填满这个世界，牵手到傍晚不分别，做林荫湖畔在我身边，多美的月光 Oh baby， 我手足无措 Oh baby， 好多的想法要被你说，可到了嘴边却又开不了口，为情为口我做你不傍晚不分别，做林荫湖畔你在我身边， 燃起一暖一起把片外缩，时间过恰那么难忘，너에게할말있었거든궁금해할지모르겠지만오다가술한잔했어도무지용기가나지않았어평소에괜찮다가도네앞에서면또작아지는놈이제당당하고싶어네앞에서감정에솔직하고싶어사랑이라는타이틀로너와나의아름다운이야기만들고싶어그어디를가도네그림자가밝혀도저희벗어날수없어마치운명처럼이건아름다운구속이야나의가도저네아름다운세상속에 心中吧 Oh baby， 好奇心填满这个世界，牵手到傍晚不分别，做灵隐湖畔在我身边。 很青春很动感的节奏，然后就把就是如果说现在正是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少男少女，年轻的这个姑娘们小伙子们，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会找到一种欢愉，对吧，一种喜悦的心情，就好像觉得诶，我好像每天也是这样对自己爱的人总是呢会口是心非，嘴巴里面觉得很讨厌说哎，你真是太麻烦了，什么都让我来帮你照料，但是心里面其实会觉得巴不得你什么事情都让我来负责好了。陆毅2003年《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告白》。 你微笑的眼睛，沉默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美丽。我为你动心，他离你太近，我的爱从何说起？表明爱却很肯定，不相信你看不清。你别急着离去，别故作平静，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 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行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0-8014-3000。 仿山绿地缤纷城2周年庆生趴火爆开场，巴西385神秘魔术精彩看不停。12月17日庆生礼3000桶油，凭券免费送，百度糯米缤纷美食49团100，更多惊喜等你来。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莱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9801。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老太太，过年了，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8年，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买烟买酒买礼品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太太企业。 双节同庆，年终亲情回馈，没有指标也可以分期购奥迪，机会不是天天有，购车维修续保理赔多重优惠活动，详情垂询国福信奥新石景山奥迪中心6886-7373，6886-7373。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去那层 怎么还？我会勇敢撑下来，因为你曾给我那么多，在梦里也能取暖，红着眼泪掉出来。啊，我想得太简单。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晴空之下，谁来吹怜你眼里无声呐喊？爱情只剩一丝呼吸，爱上到海也为你而来，情愿接受命运的无情。全新的光彩，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啊，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晴空之下，谁来缠绵你眼里无声？ 惠妹为电影《珍珠港》所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歌叫做《排山倒海》，排山倒海为你而来，桑田沧海也为你而来，爱的是无怨无悔，爱的是无怨无悔，非常的执着。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霍尊的一首歌曲啊，我们都知道霍尊的这个演唱风格呢是很特别的，就是很中国风，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古典的韵味在里面，对吧？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为电视剧《孤芳不自赏》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孤芳不自赏》。 一生我等得好长，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这一世我爱得好伤啊，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我的战马飞腾为你平天下，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愿为你舍江山，为你卸铠甲，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变白发。 任你把剑插进我胸膛，我的战马飞踏，为你平天下。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愿为你是江山，为你写铠甲。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变白发。 我们经常说孤芳自赏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就是啊，带有一点点清高然后孤傲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那其实有的时候即使是孤芳也会希望得到别人的那种欣赏，因为这种价值的存在感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外界的呼应的。韩宝仪翻唱刘家昌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是

想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可这淡淡的泪水，我悄悄地思念，有一天想离开自己。 齐秦1989年纪念日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遥远的天空底下。其实仔细听来的话呢，你会觉得歌曲并没有说太多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就是那种很辽远很开阔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就是思绪被他的音乐所牵引着，然后越来越开阔的那样的一种印象。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蔡淳佳2016年《淳佳》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会幸福吗》。歌曲的名字是问号，但是我希望你的回答会是肯定的，当然会幸福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靠着你犹如平常，笑声一如希望，但彼此都好像失了方，在抵挡谁轻狂的分享。你送我一个天堂，却多了一张门。长大 中今天阳光突然